安宗迅速地拉好衣服，白蚁闷不作声，半晌叹了口气说：“ 东西拿来了，麻烦你了。” 祭天张着嘴巴想要回答什么的时候，六子正巧就上楼来了。他一来，祭天就如释重负地呼了一口气。六子身后跟着一个人，估计是六子找来的高手。看到他们三个都站在门口，六子问道：“ 出什么事了？” 安宗连忙理了理头发说：“ 没事，进屋说话。” 六子带来的高人是一个个子不高的青年，脸上有青春痘的疙瘩，头发像鸟窝似的，看样子也是个不修边幅的人。他手里也抱着一个笔记本包。六子指着这个矮个子说：“ 他叫周昌，你们叫他小周就行了，这小子在计算机方面是一个鬼才。” 小周嘿嘿笑着说：“ 嘿嘿，商哥，你看你说的，我也没什么本事，不过这回不会又是什么盗号偷装备的事吧？” 安宗一听盗号偷装备，马上意识到六子这小子可能干着偷装备的勾当，难怪身上的装备那么牛，搞了半天都是那么来的。顿时鄙视地看着六子说：“ 你小子居然做这种勾当，太不像话了。先说好啊，你也得给我去弄一套来，否则别指望我日后和你一起玩。有这种好事你居然不吱一声，太没义气了。” 祭天咳嗽了一声，他有些听不下去了。他们互看一眼就开始干正事，把赵老板的电脑连上电源，桌面就把他们给镇住了。一个穿着比基尼的金发美妞非常挑逗地看着他们：“ 哼，你老板还真是有眼光啊，拿这做桌面啊？哥们儿要用我那台吗？” 六子嘿嘿地笑了笑，小周则迅速打开他的邮箱，然后说：“ 设了密码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个我可以搞定。除此之外，我还需要修复一下他删除的文件，这个有难度。” 说完，他就打开了自己的电脑。“ 需要用到的，你开着吧。” 小周点点头说，然后拧开了自己带的可乐说：“ 没事，有需要我会告诉你们的。这种程度的东西，只要给我时间，我可以帮你修复。” 六子趁小周在忙碌的时候，转头对他们说：“ 啊，我回去的时候也收集了一些信息，老板最后一次物流快递是送到青海的马多县。”“ 黄河源头。”“ 正是。看来这个老头啊，本来是想要最近这段时间就有所行动，不过他没那个命。那些东西依然滞留在当地的接头点，你们二位看，要不要大家一起去捡这个便宜？”“ 不，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查出那个神秘顾问是谁。” 安宗泡了几杯茶给他们，看祭天躲得远远的抽烟，他心里有些忐忑。“ 毕竟我们这种行为就是同性恋，如果是过去的我看到这种情况，说不定也会吓得转头就跑。现在可好，指不定已经被人当作变态鄙视了。” 白蚁看了他一眼，叹着气说道：“ 现在一切都得先找到那个顾问再说下去。你先让他们把装备留着，说不定日后我们还需要去一趟。” 祭天抽完烟才走过来说：“ 你们到底在查什么事情？” 安宗和六子都不说话了。白毅皱着眉头，把一些该说的事情先告诉祭天，但是安宗和六子都知道他还保留了一些内容。小周转过身来对他们说：“ 喂，过来看看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东西啊。” 他们闻声都围了过去，没想到这小子还真牛逼，短短的时间里他已经恢复了好几个邮件。他们看着内容，发现这些东西都是些杂七杂八的单子。六子哦了一声说：“ 哦，这是老板的私人账本，那些东西不重要，我手头也有副本。小周，你就专门修复一个 J 开头的文件，我记得老板当时特别规定，如果我们看到有 J 打头的文件不能擅自打开。” 小周点了点头，利索的又退到后台去查。过了差不多20分钟，才又招呼他们过去说：“ 真是奇怪了啊，我查来查去，所有 J 文件都是一种奇怪的乱码， 过去只有三次发生过这样的事儿。有一次是在1984年美国加州的一个计算机公司，他们发现了这种乱码之后呢，第二天就传出了有外星人飞碟出现的消息，并且有人拍下当时的照片。所以这种乱码我们叫做 UFO 代码。这种完全被打散了的代码，如果没有专门的破解设施，我靠手头的东西根本没办法破解。这样吧，我把这份文件先备份一份到小安哥的电脑里，其他的我带走回去再研究，资料出来我会传给商哥的。 六子摊了摊手，表示只有这样了。于是小周给了他们一个最后时间。季天问道， 还有什么事吗？ 他们说没了。季天点头说道， 那么东西可以留在你们这里，但是最后还是要还给我。至于你们遇到的事情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去理解。不过既然是老学长你的事，我总归会帮忙的。赵老板那里我再给你们多打听些。 说完他就起身准备离开。他走的时候咳嗽了两声，拍了拍六子的肩膀。 咱们一起走吧，别妨碍人家。 六子喊了半天。不过因为对季天职业的忌讳，他还是摸了摸头发，无可奈何地跟着一起出去。走的时候做了一个手势，表示明天还会再来。安宗看在眼里，真是哭笑不得。不过人一走，剩下他们只有四目相对，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尴尬。安宗看了看时钟，指着自己的房间说， 那么我也去睡觉了。 白毅的眼神里有些失望，他摆了摆手，也准备回到自己的房间。虽说错不在安宗，但是怎么都觉得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罪恶感。他搔了搔头发，拉住了白毅的手，低着头想了半天，还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干脆抬起脑袋，用嘴唇碰了一下白毅的嘴巴。白毅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安宗红着脸，慌忙退回自己的房间，心里暗骂了一百遍安宗是傻帽。这种幼稚到可笑的做法居然出自于一个二十好几的大男人身上。他半个脸傻笑，半个脸扭曲的在哭。总之估计这是这辈子做过最丢脸的事之一。最后因为打击太大，导致他又开始做起噩梦来。其中有一个梦让他感觉有些异样。在梦里他好像又看到了月兰。他的身边有很多个人的影子，月兰对着他笑，但是安宗却感觉他变得陌生了，好像这个女孩有着一种类似女人的妩媚笑容，那种妖异的美丽不是那个小姑娘拥有的。月兰拉着他的手，好像要他和他一起走。他牵着月兰的小手，发现他的手非常湿润，而且又滑又冰冷。月兰一边走一边对他笑。慢慢的，月兰停了下来，放开了安宗的手。安宗看到面前好像有一口井，月兰用身体撑在井口，背对着他。安宗不知道月兰这次出现又有什么意义，走上前去把手放在月兰的肩膀上。但是就那么一放，安宗突然感觉到一种异样。他盯着井，想看清里面到底有什么。这个时候发现水面映出一张死人的脸，一个被淹死的女人。他连忙拍了一下月兰，本能的想要拉着她往后退，但月兰却动也没动。突然他一下子抓住安宗的手臂，安宗感觉一种恐怖的力道把他拽了过去，整个人就被月兰推到了井里。那一刹那，他看到在月兰的脸上出现了一种非常阴恶的笑容，或者说他已经不是月兰的脸了，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容貌。安宗啊的一声，感觉身体一抖，终于从这个异常诡异的梦中清醒。他摸了一下脖子，发现已经被汗水湿透了，深呼气了好几口，终于稳定了情绪。一看时间，正好是三点整。他想要再睡下去，但是不管身体多沉重，居然就是无法入睡。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，窗外的月光非常清冷，但是没有一丝的风， 感觉有一种恍惚的眩晕，一种沉闷的热气就那么包围着他，使得他透不过气来。他下床去开电脑，但半夜三点网友都已经睡着了。他想来想去，准备干脆上游戏调剂一下一直紧绷的情绪。打开游戏，在副本区域等了十多分钟也没有人来理睬，区域内非常冷清。安宗骂了一声就准备下游戏躺床上去，没想到这个时候居然有人上线了，还加他入队。入队后发现队伍里只有一个人，安宗便有些失望，告诉他就是两个人去送死的，但是那人一直不作声地站在他边上。安宗估计这哥们已经趴着睡着了，就打了一声招呼自动退出队伍。但是一退出队伍就收到了一个私聊的对话，上面就是那人的一句话。